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早排呢，其实有一股怀旧热呢在香港掀起。有一啲呢，佢而家冇咁活跃嘅歌手呢，突然间变得好活跃，又出唱片啊，又会开演唱会。其实今日呢，我哋会介绍嘅呢一个作家呢，今日我哋会重点介绍嘅呢一个作品呢，亦都系怀念旧时嘅美好嘅。 系啊，我谂怀念旧时美好系人嘅有啲共通点嚟嘅。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可能啲歌手嘅怀旧热啊，或者系时装上啊，有时都久唔久有啲怀旧热啊，电影啊又会有一轮啊咁样。我哋今日介绍嘅作家董桥啦，就系好重要嘅，系一位香港作家、散文家。佢嘅书籍咧吓，即系话喺书店出现嘅时候咧，有时我都会觉得有种怀旧嘅感觉吓，就系话哇喺一个花多眼乱嘅书市里边吓，你会突然间见到一排书咧系硬皮精装嘅吓，就而且有一种拎上手嘅时候咧，好似睇紧嗰啲绝版旧书皮面啊，烫金压花咁样嘅书吓，而且佢嗰啲书名亦都好漂亮噶，譬如有啲散文集会叫做《白描》啊，《保住那一发青山》啊，《景泰蓝之夜》啊，《旧时月色》啊等等咧，都俾人哋浮上联篇嘅。咁但亦都有啲比较犀利啲嘅散文嘅书名，咁譬如一本叫做《给自己的笔进补》吓，即系我都想自己支笔咧系可以吓进下补吓，即系写得好啲，又或者系练句练字是礼貌。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董桥嘅另一面啦，就系、是、非常之讲究语言、斟酌字句啊等等。咁而我哋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睇睇佢嘅一本散文集啦，出咗一段时间，叫做《从前》嘅。就喺细读董桥嘅散文里边咧，亦都去谂下究竟怀旧系咩回事啦，吓，同埋一个讲究嘅文章吓，好似我哋平时已经比较少吓，即系要接触到嘅课题吓，究竟可以点样讲究？ 咁今日呢，我哋要介绍嘅呢个作品《从前》呢，入面呢就有30篇嘅散文嘅。其实我想问下黄念恩，有一个咩嘅建议呢？其实我哋应该由头读起，好似听唱片嘅时候一放落去唱片入面就有得佢系咁由头播到尾啦，定还是其实我应该抽嚟睇，觉得个名好得意喎，咁不如我睇下讲咩嘅先，应该有啲咩睇法呢？ 我谂正如你头先讲咗好个比喻，即系好似听唱片咁呢，都系各有所好啦，即系有啲人即刻要听 A side 第一首，唔係呢個 A 曬已經透露咗我嘅年紀，而家已經冇 A 曬啦。 即係或者我哋唔會剪嘅呢句， 聽第一首咁就要一聽要聽10次咁樣 loop 嘅咁樣。咁但係咧，亦都有人係會從頭到尾起承轉合咁聽啦。我自己覺得冇乜所謂嘅，我哋上個禮拜講完林語堂啦，就係話要悠閒啊嘛，即係讀書。亦都唔需要根據每個章節啊次序咁樣嘅，不過有時一啲用心編排嘅散文選集咧，順住睇亦都有好處。譬如董橋嘅呢一本《舊日紅》啦，咁我自己就係順住睇嘅，因為佢第一篇嘅《舊日紅》咧就好有一個點題嘅作用嚇，即係話乜嘢一種舊時嘅紅色咧。事實上個書嘅封面裝飾， 睇個封面就知啦， 係啦，都係好靚嘅嚇。睇下大家睇嘅咩版本啦。如果你喺圖書館借嘅話咧，咁啊好可惜啊，為咗方便處理咧，佢就會將嗰個書嘅封套咧拆走咗嘅。咁但係如果你自己去買呢一本《從前》嘅話咧，其實佢係一張半透明嘅書套嘅紙，襯托落一個迷蒙嘅，好似花咁樣嘅多種嘅紅色嘅封面裏邊，就白裏透紅咁樣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即係由舊日紅呢三個字所帶俾我哋嘅聯想咧，我覺得都幾好嘅一個鋪墊嚇，或者係一個開始嚇，即係俾我哋進入一種陳舊迷蒙又温暖的红色的怀旧的世界。 咁今日呢要首先要讲的这一篇呢，就是散文集的第一篇《舊日紅》啊，咁其實咧，如果睇過《從前》呢一本書嘅朋友都會知道咧，呢一本書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好多時咧，佢都會可能係借物嚟去帶出一啲人物嘅。 是啊，其实成本从前的主题啦，咁都会有好多旧事、旧人、旧物嘅呢一个怀旧，即系话除咗从秋婷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嚟讲，可以有时系一种热潮啦，吓喺董桥嘅散文嘅世界里边咧，亦都话俾我哋听咧，可能系一种人嘅共有嘅心情，或者系一种应有嘅情怀啊咁样。咁佢里边咧就讲到自己有一种遗民嘅性格吓，咁我哋而家。听遗民呢个词咧，可能有啲负面嘅联想啊，譬如前朝嘅遗民啊、遗老啊、怀恋昔日嘅过去就唔会与时并进啊咁样。咁但系咧，董桥讲嘅即系呢个遗民咧，其实系同一种品味系有关系嘅。佢认为遗民咧系有一种劫后嘅意识形态，因为改朝换代里边当然会经历一啲劫难啊咁样啦吓，一种劫后嘅心态，知道咧即系呢啲值得依恋嘅，正正就系一啲残。留嘅旧时月色，咁即系劫后嘅时候，大家留得几多得几多，即系尽量保留住以前嘅值得留低嘅颜色咁样。亦都有一句啦吓，佢话文化遗民，即系呢个文化遗民吓，唔系纯粹讲系政治啊等等嘅嗰种嘅遗民，就系讲。品味养的是心里一丝傲慢的轻愁，咁我自己认为董桥嘅用字好准确噶。傲慢我哋知呢个词嘅，轻愁系知道嘅。咁但系咧，我哋好少会咁样组合嘅吓，就话遗民嘅品味所培养嘅系心里嘅一丝傲慢嘅轻愁。你既对于一啲新嘅好热门嘅，即系催新厌旧嘅人嘅时势啦吓嘅事情啦，系你系有傲慢嘅，即系嗰啲遗民会觉得我不屑去追逐呢啲嘢。咁但系咧，我又对于既成事实嘅过去咧，会有一种嘅轻愁吓，又唔系好浓重嘅伤春悲秋嘅埋怨，但系系轻愁。咁我觉得呢啲嘅形容咧，系真系董桥对于呢个遗民嘅呢种品味啦吓，好有好深嘅理解啦吓，先至会有咁准确嘅形容啦。咁所以佢咧就系一种不看新贵咁样嘅态度啦吓，即系唔系去追而家最新嘅、最流行、最多人中意嘅嘢咁，然后就带我哋进入即系可能我同秋。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世界，譬如我们就比较董桥带着去看一些折线啊里面的字画啊等等。说真的我自己看的时候呢，我都是一边开着个电脑即是网上搜寻器，一路跟着输入他讲的名字啊人名啊或者字画，尽量去看一些图片去感受一下。我觉得都挺好的，虽然即是好像说开着电脑好像做功课这样即是去看书，但现在有时科技的方便都好啦，需要插图，我哋可以自己去体会，咁然后再读佢嘅文字，即係话譬如呢啲少少嘅折头，所谓折头即係提喺线面上面嗰啲嘅字啦，咁天高地大，字字骨力，雄厚得惊人，要想象又得，咁伴住呢啲电脑俾我哋睇嘅嗰啲图片去感受亦都得。咁但係呢，毕竟呢篇旧日红呢唔係纯粹讲啲折线啊古董啊物件嘅，物件之所以珍贵呢，都係佢承载住旧人旧事。所以呢佢就係不封一转，佢好多时都係前面就係讲一啲精品啊，或者係好似一件无关重要嘅描述嘅一件古董。咁但係呢一转呢就讲到佢嘅一位老师吓易梅先生。60年嘅时候就辞别咗佢，就去台湾读书啦吓，咁然后呢就再辗转即係再遇返咁样。咁呢位老师再重遇喺香港嘅时候呢吓已经係82、83岁啦，咁仲係好硬朗嘅吓一位老师。佢就同阿董桥讲话，我有一个镇宅之宝。下就是黄面的墨梅的册页咁样，然后淡淡咁带出其实旧日红里面一个好重要的主角人物啦吓。佢话不过咧，你个萧姨吓，呢个姓萧嘅萧啦吓，阿姨咁样吓，萧姨咧就话唔好卖啦呢一个镇宅之宝，因为咧斯文都扫地了，留一件是一件啦吓咁样，咁啊劝佢唔好卖。咁究竟呢个萧姨系咩人物咧吓？咁佢出场嘅时候咧，讲到萧姨嘅风采啦吓，咁我觉得系短短嘅一段文字吓，咁但系。就是非常动人，尤其是将人的气质和他头上所戴的一支发簪翡翠发簪即写得很活灵活现的。讲到那个发簪就是他说宽厚有禄，我们可以想象除了说那个玉的材质的名贵之外，就是说一个宽厚而且是油润的亮绿色的翡翠发簪是怎样的呢？然后董桥就看到很入神的时候，萧姨再介绍给他知 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法簪不是太多雕饰的呢，他就是因为大雅不雕，就是说很雅的一件物件你不会做很多的雕琢雕饰的这样。那这个萧衣的出场呢就是带出整篇旧日红的主题，还有他服藏咗喺里边嘅一个典故嘅。咁不过我哋而家呢个时候先听咗即係呢段萧衣嘅描写，然后返嚟呢再继续讨论董桥嘅呢篇旧日红啦。 萧衣跟老师同龄，长年穿着浅色丝绸旗袍，花白的头发梳得丝丝服帖，圆圆的发髻永远插着一支翡翠发簪，宽宽厚厚油绿得谁也舍不得雕琢，只沿着四围洋黑一道细字花边。我忍不住赞美两声，萧衣落透了： 傻小子，这叫大雅不雕，内府的上好水种啊！等你讨个俏媳妇儿，萧衣送你做聘礼。 他是苏州人，嫁给一个华侨巨富，守寡多年，家业靠成才的独子张罗，那几年越发火红了。萧衣天天拜佛画画吟诗吃燕窝，细腻的粉红肤色衬着精巧端庄的五官，简直前卫安的淡彩工笔侍女。老师说，上海当年有个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团社叫星社，社里苏人麦克都是萧衣父亲的私有画友。萧衣家里藏了一柜子清末民初大小名家的精品。一天下午，老师刚在书房里给我改好一首七律杂作，萧衣来了，顺手拿去一看，夸我终于摸出旧诗的窍门。 轻愁写得够古瘦了。 他那天兴致好，硬拉老师和我到他家喝下午茶。万隆天气，四季清新微冷，萧衣一身粉蓝旗袍，套上一件薄薄的墨绿毛衣，连老师都说他标致。 冷艳全稀雪，余香乍入衣。 没等老师念完，老美人先白了他一眼。 老豆腐收了，还吃？ 刚刚听完董桥的作品《从前》里面的第一篇《旧日红》的一个开场，听到萧衣他就是很喜欢穿旗袍的。最近其实我也有机会穿旗袍，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旗袍。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闭台香港电台的一个开年的活动。 哦，柜台开年的时候。 是啦，我觉得原来穿旗袍真的穿完之后感觉自己真的女性化咗， 系我真系要迟啲问翻你攞啲相嚟睇下先，我都好有兴趣啊。秋婷着旗袍吓，萧姨就都系啦吓，即系好展现到呢种传统女性着旗袍嘅味道啦。咁而且咧呢篇文章里边两次提到嗰个配色吓，我觉得都写得好好嘅吓，即系一集粉蓝色嘅旗袍，套上一件薄薄嘅墨绿嘅毛衣，咁连董桥嘅老师都禁唔住吓赞佢标致吓，就话冷艳全稀雪，余香乍入衣咁样吓。咁都未讲完咧吓，萧姨就好幽默咁样咧吓，就系抢白咗一句吓，佢话：唉，豆腐都烧了吓，即系呢个即系变坏又系啦吓，你还吃咁样吓，即系唔好吃我呢个咁嘅年纪嘅人嘅豆腐啦咁样。萧姨嘅出场，头先我话就同呢一篇旧日红会好有关系咧。就不单止它是代表了旧日时间的一种好像工笔侍女图那样的女性的美好的形象，一种旧日的艳丽的红色那样的感觉。那在这个散文发展下去，其实萧衣的故事还未完的，就是萧衣不单止是一个外貌很优雅的女性，其实她的家世也都是非常显赫的，包括她父亲是跟民国时期很多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是相熟的。 咁屋企亦都收藏咗好多名贵嘅书画咁样。咁但係呢萧姨结咗婚之后嫁咗俾一个富商，咁然后呢就后来守寡，佢嘅下一代呢就唔係太了解书画嘅，咁都系从商啊，咁好能干啦咁样。咁所以呢呢篇散文呢写到后来呢，董桥就再有一次问佢老师，即係萧姨嘅最近嘅近况啊、下落啊咁样啦。佢嘅老师呢就话啊，佢已经下世啦，即係已经离开咗啦咁样。言语间不胜唏嘘，咁啊点解呢？原来呢就係萧姨佢所珍藏嘅即係一大堆名贵嘅书画啦，俾佢嘅内地嘅一个远房亲戚呢就话帮佢可以变卖咗佢咁样，咁啊了咗件事啦，帮手。即係萧姨嘅仔呢係唔係好清楚呢啲事情，咁呢就话好啊，咁啊交俾呢个亲戚去搞。咁结果呢全部呢就卖咗，咁啊然后喺佢银行呢就存返5000大元嘅人民币俾佢，就话你得闲返嚟内地就攞去洗啦咁样。当然即係知道呢件事嘅老师就觉得係非常之可惜啦。咁然后对于萧姨嘅呢个后来嘅故事啦，咁董桥呢就係伏笔咁样写咗一个典故㗎。咁佢就喺佢之前提到嘅一个书画上面啦嘅题诗啦，咁佢就有一句啦，就叫崔护重迷旧日红。咁我哋知道崔护呢个典故啦，人面桃花，即係桃花依旧笑春风，咁但係呢人面就不知何处去啦。咁呢个典故呢佢就係喺呢篇散文里面啦，一直係隐藏住，即係旧日红呢三个字。最后呢佢就揭中出嚟啦，补充返点解会有个远房亲戚会帮萧姨去卖古董嘅呢，就係呢个亲戚呢原来係萧姨昔日嘅一个青梅竹马嘅旧日恋人，真係一个旧日红啦咁样。咁但係呢似乎呢个初恋嘅旧日红呢就唔係好尽责咁样啦，去处理萧姨身后嘅好珍贵嘅旧物啦。所以呢篇散文嘅最后就係写到崔护薄幸初恋那片旧日红，竟跟萧萧暮草一样寂寞了。咁呢个萧萧暮草又令人諗起萧姨嘅名啦。咁所以成篇旧日红呢我觉得真係可以称得上草蛇灰线，即係由一个折扇嘅故事啦，到老师嘅故事啦，到老师嘅知己萧姨啦，到萧姨身后嘅嗰啲书画财产嘅下落啦，到新一代可能係唔再了解嗰种嘅唏嘘，都用咗旧日红呢个题材啦，暗暗咁样串联。呢种伏笔嘅写法呢我觉得亦都说明咗即係董桥自己多番提过嘅，其实佢嘅文章呢係好讲究嘅，甚至乎佢都好煞风景咁样话呢，我写文章一向是很冷静用功很辛苦的，即是他不是想标榜自己一挥而就那种天才型这样，虽然都 是我们觉得是一种天才，但他说是很讲究的。所以我们会知道不单止小说的故事需要布局，其实散文好像很闲散的这种的文字题材其实更加要布局，否则呢就会不成格局，这个就是董桥自己的看法。 嗯，咁但其实呢亦都有啲读者呢都会所谓叫做投诉啦，就是会觉得董桥嘅作品呢佢啲文字呢觉得佢会太过喜欢转弯抹角，唔够直接，唔知呢一点你又点睇呢？ 我諗呢点一啲都唔奇怪嘅，即係我哋而家人生咁匆忙嘅时候呢，好多嘢都想你快啲话俾我知啦，你最好做一个撮要俾我啦，其实呢篇文章嘅重点系乜嘢啦，咁唔怪得大家嘅，即係时代节奏咁急速。不过呢就文章作法嚟讲呢，我觉得董桥亦都多次讲过呢个问题，关于乜嘢系一个自然嘅文章。就文章作法嚟讲呢，其实我哋都可以再考虑下艺术同自然嘅关系。我哋都知道散文好多时大家觉得系一种真性情嘅，而且最好有啲野性啦，好似倾偈咁样，好得意嘅谐趣嘅咁样。的确有人好似你头先所讲下话董桥嗰啲散文呢好似啲插花艺术咁样，就唔似啲遍地野花咁自然啊咁样。咁但係董桥都有个好直接嘅回复啦，呢个就唔使转弯抹角。佢就话其实真实嘅大自然我哋自己接受到几多呢，大自然荒野世界其实可能好多嘢系我哋不堪入目，即係会令人作呕，甚至乎即係佢讲系呢啲都系大自然一部分。所以真正嘅美呢其实唔系自然，系对自然嘅超越，对理想嘅接近。咁所以呢佢就话呢一种理想呢在人的头脑中漂浮在自然的生活所累积的一切平庸粗俗与邪恶的东西 之上，咁所以艺术咧其实系要超越咗自然吓，咁然后咧去贴近理想嘅，咁佢就再举实例啦吓，即系佢认为，譬如六朝嘅斯文绘画，其实我哋而家睇翻唔自然嘅，点解啲句子要对偶咁样吓？点解要句句都系同样字数啊？画嘅世界亦都唔系纯粹真实，咁但系咧凄美之字吓，我哋睇嘅时候会觉得好凄美动人，芙蓉出水系自然噶吓，但系终非艺术，咁呢个就系董桥嘅答案，亦都系。他一再强调，所以他都是认为我写文章一向冷静，用功很辛苦，这个就是董桥，我觉得他跟我们可能一般主流，即是现在成日接触到的专栏散文啊，或者是一些散文作品不同的地方。 嗯，那董桥的这一本从前里面的作品呢，也都有一些篇章是将一些他欣赏的人和一些他现实生活接触到的人做一个对照的。 是啊，其实这类作品都有不少的，但我选了的就是一篇叫做《戴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其实大家都应该会知道，就是 Virginia Woolf 的一个小说的名称的。但是董桥就不是要介绍这篇小说，而是介绍这个英国现代女作家维珍尼亚伍尔芙自杀的事件是开始的。由这个 Virginia Woolf 的自杀的时候写给丈夫的一封遗书就开始了这篇散文，写给她的丈夫 Leonard 就是说，我和你一起的时光是非常美好，但是我不忍心就是说再去拖累你这样，所以她要离开。讲完这封信之后呢，这个是1941年即是 Virginia Woolf 逝世，再转入到一本现代的小说 The Hours， 可能大家都会听过或者看过一部改编的电影，好像叫此时此刻，它里面就再重组回这个伍尔芙自杀的事件。董桥就讲到这里呢，他就说看这个 The Hours 的时候呢，令他非常牵挂两个人，一个呢就是维珍尼亚伍尔芙，另一个呢就是不辞而别的艾丽佳，咁就係原来係佢嘅一个朋友，一个南洋嘅富家女，咁80年代就住喺伦敦嘅，咁15岁嘅时候到咗新加坡啦，然之后20岁去咗美国读书，然后再去牛津进修，咁然后呢30岁呢就喺英国，咁就认识董桥。呢、这个艾丽佳佢嘅朋友呢文学修养好好啦，甚至乎能够倒背如流咁样读维珍尼亚伍尔芙嘅小说。喺散文里面呢亦都提到佢事实上好有才华嘅朋友亦都想写小说，好像 Virginia Woolf 那种意识流的小说，但是呢可能人太有才华了，有些薄命，一方面他身体呢就不是太好，其次呢他的精神状态亦都开始慢慢崩溃。最后一次他的丈夫呢、就是、去报告他这个共同的朋友跟董桥讲艾丽佳的近况的时候呢，封信的署名呢就写着 Mr. and Mrs. Dalloway， 即自称是戴洛维先生夫人这样。看到这里我们读者都会有些不祥预感，虽然董桥就说那封信就好像报喜的，就是说他的病情好像有好转，但是的确过不了多久艾丽佳就是离开了丈夫，留下了一封好像维珍尼亚伍尔芙的遗书，就是说我不忍心再浪费你的生命了，因为你对我太好了。这个我觉得他结合了一个鼎鼎大名的英国现代女作家伍尔芙的生平故事，然后同一个好像复影蝶影一样的自己真实生活认识的一个朋友，两个薄命才女的故事重叠在一起，然后去讲去留下她昔日的这些朋友的面貌，我觉得也是很典型的董桥的怀旧文章之余，也好像她自己所讲，她的文章是能够出入于中西方的，即是说可以进入西方又走出来，再进入中国又再走出来，出入到完全自己可以掌握为止，这篇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看这篇的《戴洛维夫人》的时候呢，亦都好像黄念恩之前提过的话呢，就是停低落来呢就找资料的。我又找一下呢伍尔芙究竟是什么位的作家啦，然后又找一下呢这个艾丽佳是什么人物啦。咁我找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好像体验了呢之前呢上一集我们介绍的那一位作家林语堂的作品《读书的艺术》啦。 是啊，咁我们的世界又会大了的啦。 咁今晚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的8点半我哋继续以悠闲嘅心境咧，嚟去遇见另外一位文学作家啦噃。 好啊，到时见啦。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